冷锋只救下了一个叫做 Rachel 的女医生以及一个叫做 Pasha 的小女孩。据介绍， Pasha 是陈博士的女儿。在逃亡路上， Rachel 看到冷锋的手臂受了伤。 是格维奇受的伤吗？他是天辉灿烈的白。 啊， 我说是格维奇受的伤吗？ 没关系。 你别觉得我大惊小怪啊，没有状况最好。刚才那些人感染的是拉玛纳病毒，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发热、幻觉、溃烂、虚汗等症状，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非常罕见的烈性病毒，从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研制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没事，我满意吧。 简单处理好伤口之后，冷锋将这边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人非医疗小组已被武装分子屠杀，何博士和其他的中方医护人员已经牺牲了。 何博士，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你能确认亲眼看见雇佣兵枪杀我国医护人员和侨民吗？ 我确定，在牺牲前，陈博士把他女儿交给我，一个黑人小姑娘叫 Pasha， 还有一个女护士，你叫什么？ Rachel Prescott Smith， 你可以叫我 Rachel。他要是 Rachel 医生，不是护士的。 把所有情况立即向范大师汇报。 所长，我儿子呢？ 冷锋和干儿子吞吐通话，告诉他自己正在去营救妈妈的路上。 冷锋，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通知你，红巾军正在大肆毁坏重要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就在10分钟以前，从华资工厂通向码头的波尔尼加桥已被炸。我和樊大师正在全力想办法，但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多只能等你18小时，然后军舰就必须返航。非常非常抱歉，我必须对全体侨民负责。 明白。 坚信美军会回应自己的 Rachel 拨打了美国大使馆，没想到得到的回应却是已经闭馆了，这让 Rachel 失望而愤怒。 海军陆战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他们怎么没来接你？ 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 人呢？你通知他们的方式是？ 我 at 了他们的 Twitter。 Welcome to the American Consul. Unfortunately, we are closed. Please leave. 我来的时候，各国军舰都已经撤离了。当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眺望，无数远去的桅杆中，我看到一面新潮旗。 停车！停车！停车！我要下车！ 冷锋停下了车， Rachel 气愤地推开车门，但他下去之后就后悔了，眼前正有几头狮子撕咬着刚刚扑杀的斑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车上。冷锋看着不远处有狮子正向自己走来，不禁调侃了起来。 海军陆战队接你来。 就这样， Rachel 带着 Pasha 跟着冷锋一起来到了吞吐母亲 Nisa 所在的工厂。这时工厂大门紧闭，外面还设置了很多手雷机关，但这些机关都不专业。冷锋一一绕过之后，站在了大门前。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范大师让我来的。 大门打开之后，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在人群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你救我们？ 我就是18杆 AK， 咱是被79式手雷，够武装一个加枪牌了吧？先得一把 M1911 抵在你头上。 就在年轻人气焰嚣张的时候，米萨从后面跑了过来，看到冷锋之后激动地把年轻人推到了一边。确认儿子吞吐现在很安全，米萨非常的激动。 Oh, thank God.

中国人民所有人。 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Rachel 带着 Pasha 陪同冷风一起离开，到距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冷风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时 Rachel 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醒了，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治愈活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治愈活体的实例， 而这个自愈活体就是帕莎，她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她的病人。 陈博士通过对帕莎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国家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无能为力，极度失望。 所以，谁得到帕莎，谁就能够轻易地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 冷风康复之后，通过望远镜观察工厂内的局势。此时工厂已经被老爹带领的红巾军占领。昨天夜里那次冲突发生的时候，老爹通过无人机注意到了冷风。他知道如果不除掉冷风，自己无法抓到帕莎。于是第二天一早带人包围了工厂。看到大家陷入危险，冷风决定冒险折返。他趁红巾军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潜入这里，救下所有工人。在何建国和卓一凡的帮助下，带领工人杀出了一条活路。同时他还把红巾军屠杀华侨的证据发给了军方。军方得到证据后立刻派兵支援冷风营救工人。但就在这时，老爹带着手下杀了回来。好在军方行动非常及时，利用洲际导弹瓦解了老爹的部队。但是冷风却不想就此放过敌人，因为他发现老爹使用的子弹和龙小云留下的子弹印有着一模一样的花纹。老爹也亲口证实他确实见过龙小云。最终愤怒的冷风击败老爹，并带领其他幸存的工人脱离了危险。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战狼二》。影片中有很多打斗场面非常精彩，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产生了质疑，觉得很多情节有些夸大了。比如开场在水下打斗的戏份，主角憋气的时间太长了。再比如后面冷风带着何建国、卓一凡对阵老爹的坦克部队大获全胜，这种情节也太夸张了。还有就是电影中作战小队的队形和现实中军人的作战队形不一样。后来呢，吴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他觉得电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本身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有些情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正常。比如作战队形不一样，就纯粹是为了拍出来更好看而故意调整的。不过像水下打斗时憋气时间太长，吴京表示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当时采取的是实拍，潜水之后一口气拍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他还专门训练了憋气，但是在真实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次差点因为缺氧发生意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战狼2》的主题曲，由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那